一个流动信号塔的协议。所罗门群岛政府说，中国银行将会提供$6,600,000二十年的低息贷款，形容贷款协议是两国2019年恢复外交关系之后达成的历史性金融伙伴关系。今次是所罗门和台湾断交，改为和北京建交，以及中所四月签署安全协议以来首次从中国取得款项，首次从中国取得贷款。根据协议，信号塔将会在三年内建造完成，其中一半会在明年11月太平洋运动会之前完工。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有骤雨同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的东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骤雨逐渐减少，下星期初大致天晴同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73点，升九点，总成交金额82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8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8点，跌15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5蚊，升2.4；恒生中国企业68.6毫6，跌1.8。系升1.8，美团169.9，跌1.2，盈富基金20.32，升4仙，阿里巴巴89.5，升1.25，快手74蚊，升3.3，比亚迪股份279.4，跌4蚊，药明生物68.2，跌3.5，网易133蚊，跌9蚊，雅生活服务7.33，跌1.02。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6，英镑9.329，瑞士法郎8.195，澳元5.42，加元6.048，新西兰元4.887，欧元7.9146。每磅日元对港元5.7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69。日经平均指数报28,930点，跌11点。港金报16,40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4.03美元，卖出1,754.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的坏车已经拖走了，快线解封，一带的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车多繁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地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龙尾就在果栏。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竹园道的慢线有坏车阻路，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就是龙翔道荃湾方向近竹园道慢线有坏车，龙尾在蒲岗村道。封路方面，在石荫的童子街因为水管急收，介乎礼石楼至到北葵涌街市的一段童子街仍然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伟业街、丽业街去旺角。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2，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02。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肆虐，大家打咗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嘅沉重压力。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佢哋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8月19号啊，星期五嘅骚动音乐啦喂。 Hi， 我哋今日啊有呢个全城点歌大行动。今日我哋点歌嘅对象呢 就係、 是、三个字啊。人名咁啊，讲到好似 三个字， 三个字 系 港产片 ，yeah 啊，咁啊，即系最近戏院多翻好多唔同类型嘅电影上啦，即系有啲系可能系国际间嘅大作啦，亦都有唔少系一啲本土嘅出产咁样啦。 而本土出产嘅都讨论度亦都有啦， 哇，即系同埋好多唔同类型啊。 系，即系你有即系科幻啲嘅《明日战记》啦，讲温情啲嘅阿妈有咗第二个啦、 啊， 甚至乎系一啲 沿 路山卡拉啲情怀，咁啊亦都里边有唔同嘅，即系嗰、那个亮点或者嗰个好看程度嘅各有唔同啦。 系系， 咁特别如果沿路山卡拉里边会出现好多本地音乐单位所做嘅歌咧， 我以为你话入边沿路山卡拉入边会出现好多。 女主角，因为《沿路山卡拉》系我间中学嗰个古仔模型嚟噶， 系咩？ 系啊，我好想睇嘅，所以、 哦、 即系圣贤中学讲紧嗰个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一个网上面讲咗好耐嘅传统。 点解人哋咁多个女主角？ 咩啊？ 你嗰阵时冇 冇啊冇啊，我都好好奇嘅，因为我知道系因为喺我自己中学嘅校友会嘅唔知 Facebook page 咁样，咁、哦、有啲我唔知师兄定师弟讲开 系 啦，咁跟住就有篇文章 share 咗，咁我哋啲旧同学大家讲起就知道，哦，原来系咁样咯。 不过都有趣嘅，即系因为我都未睇啦，不过听闻即系呢套电影都讲好多，即系香港一啲。可能好偏僻嘅居住嘅一啲村落啊，或者啲嘅地方啊咁样咧，咁我都有少少兴趣，就係因为啊，我都冇尝试过住到一啲好山卡拉嘅地方， 嗯、 即系会系点嘅咧？即系同埋到底拍出嚟有几靓咧？咁样 系啊，嗰个生活嘅模式好唔同嘅、嗯，因为我最近去咗朋友屋企，就係佢住喺新界地方，咁基本上而家嘅 我都系住新界地方噶。 但系你新界都有分市区同近郊同郊区，即系 佢就真系嗰啲好山卡拉嗰啲啦。 系啦、啊，即系其实而家好啲嘅原因系你交通咧已经去到，即系譬如你一啲 你边度都 call 到车， 或者你地铁已经延伸到去比较远啲嘅地方都可以去到噶啦。 衰衰地都有啲接驳巴士送你去嗰啲火车站啊，咁样 即系都跑住锦上路嘛。咁以前入去真系巴士入去噶咋，咁你而家有咗个站你就差好远，即系起码你。你我今日仲要喺港島出發，咁你搭其實我諗半個鐘多啲嘅地鐵就入到去之後咧，咁你轉一程的士，咁你幾個人夾就可以去到佢屋企啦。 我想講咧、啊，算啦，不如俾你講。 你講啊，你 我 想知道。我 唔想又講嗰啲黑歷史啊！ 你 曾經咧，我都感受過咧，其實有時住得好偏僻嗰啲咧，真係好棘嘅。即係話說，曾幾何時自己年少輕狂嘅時候，都認識嗰啲嘅朋友仔啦。咁佢就真係又係住你頭先講啲唔知錦上路定係再入少少，即係總之你喺。錦上路嗰陣時已經有西鐵線㗎啦，你落咗咧，你都仲要轉一程好遠嘅車先入到去佢嗰度，仲要係落咗架小巴，仲要行多五分鐘定十分鐘先入到去佢居住嘅地方嘅。咁就後尾發現真係搞唔掂嘅，原來呢啲係真係嗰個通勤時間啊，係高達來回可以係成三粒鐘啊！你諗下，你嘅人一日三粒鐘係可以做到幾多事情？ 同埋通常啲最廢嗰啲，比如三個鐘飛到台灣啊， 係啊，咁所以就變相發現，即係原來一個居住嘅地點都好緊要嘅、嗯，即係有時喺識朋友嚟講， 因為永遠都好棘嗰樣嘢嘅，即係其實好睇你嗰個人生階段去到邊一個位置，嗯、即係如果仲係好中意社交，中意出去約 friend 食飯飲嘢啊諸如此類嘅話咧，真係住翻市區咧就開心啲嘅，因為你有時。你夜晚晚咁，你出去同啲朋友玩到你凌晨两三点咁样，咁你翻屋企嘢容易啊嘛，甚至乎你有通宵 van 仔，咁你冇咁重皮啊， 系冇错。 哇，大佬你翻去新界去大西北咁样，你净系坐车，你都唔知坐咩啦，即系都有嘅，即系好睇你住边度啦。咁但系你可能要再转车啦，即系始终通宵车咁。咁所以见到啲朋友住得远，有时一系就早走，一系就索性话，不如大家一齐留夜啲，陪我等早即系第一班头班车。咁樣 所以我好佩服嗰啲住離島嘅同事，即係有啲係住 嚟到嘅同事，佢真係可能有時翻工，佢要好計好曬啲時間，幾多點要搭船出嚟，幾點要搭翻船翻入去咁樣。 係啊，咁 凌晨係冇船入㗎嘛， 即係就夠鐘就話走先啦，趕船啊咁啊，即係擁有啲朋友咯。係，咁所以住市區如果仲係你中意約朋友吃喝玩樂的話咧，咁市區就即係方便為主嘅。 嗯， 但係冇咁每次去啲朋友唔係淨係講緊新界，即係頭先講嘅錦上路嗰邊，你就算去西貢嗰邊，西貢都係新界啦。西贡嗰边啊，或者其他 好唔熟地理啊，同学。 系咪西贡系新界咩？ 唔知道，我冇读过地理，对唔住。 系啦，即系会觉得入去系好似山长水远去人哋屋企，但你入到去咗另一个世界，就系嗰个居住环境咧，系真系优胜嘅。亦都因为佢有相对嘅距离感，你先至能够营造到嗰种哇，方圆十八里咩都冇。淨係住喺度就好舒服啦，唔嘈啦， 即係脱離嗰啲嘅世界咁樣。係 啊，即係你雖然你即係半夜你想揾間便利店，你要買個燒賣丁，你都冇乜可能。 你要可能都要搭十五分鐘出去先可以有個咩咯，先有個係 啊，要燒賣丁 啊，係啊， 有個要求幾篇，係要便利店燒賣丁嘅嘛。 係 啊，咁但係你咁樣入到去體驗就係可能嗰個你當租嘅價錢同市區差唔多，咁但係。你嗰個環境就 大好多啦， 好多啦。跟住你父母高樓大廈啦，夜晚晚上天台睇星啊，跟住又市市正正見使啲咁樣，即係村屋嗰啲。咁而家啲村屋都即係你有好靚裝修嗰啲噶啦嘛。咁所以係有一種好似去咗度假嘅感覺嘅嗰晚，即係一班朋友入咗去做完嘢，咁喺度食飯傾偈，你就好似去咗以前細個 book 嗰啲咩 度假 遊啊，係啦係啦，跟住大家就會喺度，地方又大，咁你有幾層又唔使驚嘈住上面瞓覺嘅人啦， 係咪？係凌晨。可以打牌都唔驚嘈到人嗰啲嚟， 係啊！你淨係凌晨啦，瞓完覺瞓醒之後再傾偈都仲得啊！你諗下，我話第一個瞓著，瞓醒之後再同大家繼續傾偈都仲得嗰啲， 真開心， 輪住瞓覺嗰種咁，咁所以就有呢一種體驗。但係而家咁樣講嘅體驗梗係正啦，因為唔係長期住喺裏邊啊 嘛。你真係要日日住嘅話，就真係第二個。即係尤其我覺得我哋呢啲都市人好衰格噶嘛，即係慣性咗所有地方，你要一粒鐘內就已經可以到達嘅時候咧，你係好難接受到住得太過山卡拉噶嘛。 係啊， 同埋我好怕咧，即係我個人係渣嘅，我係好怕住一啲例如村屋嗰啲咧。曾經有朋友嬲過，喂，不如第時咧，我哋一齊夾。粉租一間村屋咁，大家唔使咁貴啦，咁樣跟住，然後即係同埋地方又大，又可以有嗰啲天台燒下嘢食啊，咁樣宴請啲朋友嚟玩啊，咁樣跟住我都唔搞唔掂啊，因為我好怕落雨天啊，或者嗰啲好多蛇蟲鼠蟻出沒嘅季節，所以我係唔得嘅，我渣嘅我個人係。 我覺得如果你住即係呢種偏遠少少嘅大啲嘅屋村屋咁咧，你嗰個生活嗰個模式會轉到就係你會好多嘢，你會 focus 屋企嘅嘢咯。即係頭先你講即係你要清潔啊，或者各樣嘢，你全部你都要花時間。 係啊， 你嗰個 schedule 去 plan 就會多咗呢一部分，甚至乎你會 plan 一個時間係幫屋企嗰啲日用品啊、嘢食啊嗰啲，你要 plan 個時間去 refill 啊、去入貨啊咁樣。 係啊， 因為嗰日我記得天光走嘅時候，咁就坐的士出翻九龍區啦，咁啊同的士大哥傾偈。 係， 咁的士大哥都係佢話以前又係住九龍嘅市區，後屘而家搬咗又係新界住村屋咁樣。 OK。 咁佢都係講佢自己嗰個生活嘅模式嘅轉變，因為佢知我哋出返九龍咁就即係大家都有傾開呢啲叫做地區上嘅差異咁啦。咁佢都話係㗎，有時放假嘅時候咁可能落荃灣咁樣食個飯，咁見下啲親戚，咁跟住就你要 plan 埋㗎啦。你出得去特登揸車出去嘅話，你就要諗埋究竟嚟緊呢個星期屋企需要啲乜嘢，你有個 list 咧，你就順便買埋一車翻屋企，就唔再出嚟住㗎啦。 用盡嗰一轉有錢啊！ 係啊，即係你外國生活嗰種咯，即係佢哋有一啲好巨型嘅 shopping mall， 就係因為佢都有得俾你拍曬車，就係啲人 weekend 好啦，揸車出去一日可以喺裏邊處理曬所有嘅嘢，食埋嘢，有埋娛樂嘅，行埋街嘅，跟住就一車咁就翻屋企啦，咁樣即係成個。安排都會唔同咗噶， 同埋我諗呢個係因為即係始終住去呢啲居村屋咧，嗰個優勢嘅就係你可以擺到你屋企可以有空間俾你擺一個禮拜你嘅日用品啊， 係啊， 即係正正常常住市區你要擺屋企成個禮拜嘅日用品每樣擺齊曬喺度嘅話，我諗都幾佔空間噶嘛，其實係好難做到呢一樣嘢。 唔喺屋企擺噶啦，要嘅時候先落樓下買噶啦。 係啊， 所以我個 friend 屋企有三個雪櫃 但佢三個雪櫃， 三個雪櫃， 三個雪櫃都係放喺廚房同埋飯廳嘅 area， 有三個雪櫃，三個雪櫃都係即係叫做 上 下 大 喎，三個大雪櫃喎， 雙門嗰啲係嘛？ 係啊，而三個大雪櫃你都唔覺得嗰度逼喎。 咁真係好大喎、 啊！跟住之後就、哦、想問咧有冇嘢啊嘛？呢、這個雪櫃冇曬，你睇另外嗰兩個有冇啊咁。跟住話 唔怪之要有管家，終於我明白點解睇戲要有啲管家。 係啊， 管家幫我望一望。我哋呢個雪櫃冇曬嘢飲啦，你可唔可以去幫我睇下嗰個 雪櫃有冇啊？ 係啊， 跟住我冇曬冰咯，哦呢個雪櫃冇唔緊要，另外嗰個雪櫃好似有冰啊咁。跟住又或者我頭先攞啲肉攞出嚟解凍完之後咧，唔食擺翻雪櫃啦，咦去邊個雪櫃啊咁？跟住逐個逐個開嚟揾咁咯。 哇，其實都佢嘅生活，我諗環繞住喺呢啲生活小細節都好煩嘅，即係你唔揾個人去幫手打點，你要自己計曬數嘅話，我諗佢其實禮拜六日都好難出到街嘅咯。 要㗎，你兩種咯，一你就自己做曬，一你就 揾人做， 系啊，揾人做噶啦、哦。你谂下，你净系上落楼梯咁多层啊、嗯，你逐个逐间房你要清洁打扫，你都攰啦。佢就 系 话咯，你喺上面啊漏咗嘢嘅话，你漏咗电话。 不过又跑嚟跑嘅，住到咁大间屋都唔怕揾唔到人帮佢打点嘅。又好老实讲，我就冇办法啦，我就搞唔掂啦。 因为住得咁大， 系啦， 有翻咁上下啦，应该 系 嘛？即系个直觉觉得 OK 啦。 你识埋啲朋友到底系咩人嚟噶？ 住啊？ 点解我又系你朋友？ 你都住新界啊？ 系我又住新界， 点 解我咁嘅咧？ 同埋而家可能你年纪大少少咧，即系啲生活各样嘢定咗咧，咁就得啦。你以前细个咧，你最怕咧啲另一半咧住得远咯， 系啊， 你要送翻屋企，你谂下，哇，你送又唔系，唔送又唔系，即系佢唔使又话好啲，佢要嘅话，哇，你送完佢翻屋企，一个大对角，你先至夜晚晚回车翻，你真系搞唔掂。 所以网上面啲人成日讲笑话，咪要住呢啲偏远地区系要食炸飞机咯。最好屋企有埋个停机坪咁啊，搞掂啊！ 有咩事？呜，揸车翻去咯。唔知点解我谂起咧呢一首歌，就系嗰啲好传统嘅约会，大家咧喺你屋企门口等你接你出去，但住大西北真系搞唔掂。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起初先推我两次错，我气焰都正常，在约便说好，以利数换你奖赏。找一间小店吃饭，浪漫大气开场，于烛光跟笑意里谈谈童年，提及理想，吃到是应声，静静话言意打烊。饭后未倦吗？跟我逛逛，再送你归家。我可以为你关起手机，上灵魂对话。怎知道三眼就谈到赤住了，错过了你我的家。人像个书生错约佳人，蝴蝶满心飞，不过未走近。多想一见即吻，但觉相衬，何妨从夏到秋慢慢抱紧。明月静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一晚露低温。甚至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情愿待身份再献吻。一晚散尽十万夜那温柔，一针针跟你刺绣，年华悠悠怎会满头，放西双灯红楼仍跪着你手。初邂逅，我喜欢双双漫步在雾里，讲摊牌实在是没再跟你这一种老派冤侣，只想约会到八千岁，你最写诗作对。凝像个书生错约佳人，蝴蝶满心飞，不过未走近。都想一见即吻，但觉相衬，何妨从夏到秋慢慢抱紧。明月正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一晚露低温。成集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谁狂热会 天初日，逛遍市区所有路灯。与你有种恋爱预感， 五点半新闻之前听过有 MC 张天赋的派台作品呢， 老派约会之必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644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地占6260宗，13间院舍有个案。医管局情报多百宗离世个案，下星期重开亚博馆治疗设施。政府宣布观塘翠屏南村翠荣楼被列为受限区域，下午5点起被围封强检，受检人士在今晚11点之前要接受核酸测试，目标是在听朝早11点半完成行动。环境咨询委员会续会讨论是否接纳在粉岭高尔夫球场部分用地发展公营房屋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行政会议成员、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重申，所有拥有高球会籍的行会成员都不会参与决定，当中没有利益冲突。他相信政府会按照法定条例和程序处理。被问到高球用地讨论已久，假如最终否决，会不会令人感觉睇落好似偏向权威？叶刘淑仪强调，不希望任何人用权贵来描述球会和扣帽子。他说球会是运动设施，环资会和环保处处长是根据法例从环保角度考虑，希望政府公平公正依法处理。他又说社会确实很需要公屋供应，但土地存在保育等的考虑，而北区沙岭的土地已经平整地基，可以用作兴建公屋等的用途。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到北角探访劏房户，介绍政府推出的计划解决跨代贫穷问题。陈国基在社交专页上载片段，他向一名住在劏房的初中生说，计划为期一年，合资格的家庭会获发放5000元，期间会安排导师教导他们理财之道。一年课程完结之后会再给予5000元，希望计划可以帮助小朋友向上流，不会因为家庭环境影响出路。新推出的计划包括私有配对、个人发展规划和财政支援三项元素，第一期设2000个名额，将在社区和学校招募来自弱势社群，尤其是住在劏房的初中学生。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的东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骤雨逐渐减少，下星期初大致天晴和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竹园道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噶，坏车就已经走咗，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挤塞，龙尾去到怡安阁，影响到啦洗衣街去亚皆老街都系比较车多缓慢，龙尾排到去伊利沙伯中学对开。

道都比我好睡，高声高直就散发火。You only got your eyes on them. No money, no honey, no honey, 'cause no money. Hey baby, I am funny. I just wanna make you happy. I thought you like my personality, but they say that funny, it ain't worth any money. Ain't no driving memory, but I feel your tummy with some angry me. Yeah, 我有几个故事。默默地感问，为名为恋，人为何穷光蛋的爱，却是笑话。 张天荣 Jamie No Money No Honey， 加上最近夏日炎炎，一啲好 summer vibes 嘅歌咧，唔知好多都系用女声去做噶吧。 Oh, this man. XT Spaceship。不过我觉得有一样嘢，波成你觉得唔系好啱。其实听歌又何必太过性别定型呢？好听嘅咪听咯。 如春风中不甘香都开过，然后我想跑到山坡。如漆黑中小灯泡都熄过，然后我想点满烟火。谁人都喜欢我，洒脱坚忍地去闯。明明很想躲进阳光扑朔，男孩走不需束缚，就只需失觉。男孩走不需思索，就抵挡险恶。仍然如女生，长裙和扣枕，犹如珍贵愿望。无人便软弱抱伤，就分开感觉，就好好哭过。男孩亦懂得沮丧，亦不止爽朗。男孩和女生，顽强和细心，成为这个现状。时间偷不到的我，如艰辛中攀得高都不错。其实我只想唱首歌。如掩饰中争得多都不错，其实我只想吃粒糖。 新排头作品有不是男孩。如果有留意到的话，今天揀来所有的作品都是女歌手的作品。独奏。 三分甜，不过即使所有清一色都是女声都好，你会发现其实每一首佢拥有的能量都是不同的。 Won't you drink with me? Won't you dance with me? 我会跟你一起推开一切，心无意义。You should sound with me. 好似呢首咁啊。悄悄地 Thank you Mr. and Mrs. 一位一位走入场地，来首先好好地庆祝，活着似一生将结束。 话俾你听 ，Weekend 就到啦。 听着我，跳着舞，放下你的顾忌，摇摆间探险中，我想要逃离。跟你的撒娇 ，I'll have some 撒娇。No no whiskey, if you're not drinking with me.怎冷静？有片海走浮，有窗永自由，无需要确认。好好抱拥，可以的，就这么发生。你所爱的 ，Don't let go。 No, that doesn't make sense. And don't let go. No, that doesn't make sense. Have some fun. Give me the sake. I'll have some sake. No, no whiskey. If you're not drinking with me, 处处有雨，夜幕太黑，并未尽人意。 Won't you dance with me? 我会跟你一起推 之前听过有淘淘 Hitchy Party， 转头翻嚟全程点歌大行动咧。 前嘅第五次罢工，大部分地铁线停运或者延误。铁路公司形容将会系艰难嘅一日，呼吁民众避免不必要出行。另外，伦敦西南部嘅巴士服务亦都受罢工影响，超过1600名巴士司机参与工业行动，要求资方加薪至少3.6%。国家铁路工人星期四24小时罢工期间，只系得大约1/5嘅火车行驶，服务喺星期五逐步恢复，但系工会喺星期六将会再发起工业行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而预测本港地区多云，一骤雨同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嘅东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骤雨逐渐减少，下星期初大致天晴同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就是较早时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西洋菜南街曾经有交通意外的。虽然清了场，但是车龙就有待消散了。现在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排到去近天光道，亦都影响到洗衣街去亚街老街是挤塞了，车龙一路排到去太子道西近白雀街。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而龙翔道西行暂时近住新光中心这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德福花园和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串这一段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是多车的，龙尾去到西贡消防局。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伟业街、丽业街去旺角、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响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今时今日做老师净系识教书唔够噶， 而家学校其实好多嘢做啦嘛，咁我就做翻啲演艺嘅教育嘅嘢啦，课程嘅设计啦，同埋我哋系运作个校剧场。 教人嘅同时，亦要向人学习。 我啲学生要学写程式，咩嚟噶？佢又唔知道，咁老师都要去受训。咁我胆粗粗，我都识用电脑嘅，我试下一齐去 train 啦。 Good Morning Class 多功能专线，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月光光照地堂上， 真系我哋以前嗰个年代嘅童年系好开心，同埋好好玩嘅、嗯。我甚至乎记得咧，即系我有啲表弟表姐啊，或者嗰啲亲戚嘅朋友咧，佢哋系住高级嘅一啲私人嘅屋苑啦。咁佢都话，其实我想住你， 我系咪咪罗敏庄，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陪我讲，陪我讲出我们最后何以生疏。 你愿意进入精神病患者的世界，认识他们更多吗？电视单元剧《陪我讲》Shall We Talk 第二季，用故事细听精神病患者、隐藏患者和复原人士的心声，明白更多，让彼此不再闪烁。星期日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莎娜 BB， 你考到车牌，不如你车我去玩啦。 想同我去游车河，要睇下你醒唔醒目、啊。我是莎娜施康桥，想知道阿一同波胜最尾成唔成功上到我架车，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爱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芬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星期五嘅六点钟新闻之后，有全城点歌大行动嘅喂。 系啦，今日我哋嘅点歌对象系港产片啊，差啲咬字唔清。 讲 咗港产片， 港产片， 港产片嗱，港产片，希望千祈唔好成为港产片呢、這个好紧要嘅。 系啦，你唔好讲到咁惨就得噶啦。 系啦， 咁有冇？我谂睇下我哋听众之间有冇知你自己其实都一路以嚟都中意睇啦，冇啲咩时期啊？嘅戲啊，等等，你自己特別喜歡啊？ 係啊，我自己咧就我一陣都會講到啊。我其實係真係好中意睇港產片嘅人嚟嘅、因為以前讀書啊嘛。咁啊，但係留翻一陣，大家聽就會知噶啦。 係啦，所以大家可以上去我哋嘅社交平台度留言啦。咁啊，講下你自己對港產片一啲感覺啦，亦都可以同時揀一首歌送俾港產片嘅。 係 係，咁我喺呢個時候就聽阿斌究竟佢想講嗰樣嘢係咩。 之港产片，你好啊！其实你真系我嘅骄傲嚟噶，尤其系读书时期，曾经修读一科电影研究， 虽然当时要看很多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电影，不过对于一个有少少恋旧癖的我来讲，港产片是有一种特有的吸引力的。不论是题材上、取景上，港产片都可以完美反映到这个城市特有的景观。所以如果你要我揀一样东西去代表香港，港产片绝对是三甲之内。当然啦，随着时间的改变，观众看戏的渠道变阔，大家的品味亦都会随之提升。可能会开始有人问，为什么港产片不可以这样这样？为什么港产片又不可以点点点呢？同为电影，总会有人比较，为什么人家做到的事，港产片就硬是没人做的呢？其实这个问题就好像广东歌一样，你会找到当中的特色，但又总会问为什么其他地方做的事香港就是没人做的呢？这个问题最后都会指向同一个地方，就是投资方了。不论电影定是音乐，本身除了是艺术之外，现实地说亦都是一种投资。绝大部分的投资者都是喜欢向一些本小利大或者容易估计回报的产品去靠拢。所以如果当有一个人跟你说，他愿意花费高额的成本去投资落一些估计不到回报，甚至乎是预咗会蚀的产品当中，深信这一份决心就是一份值得尊重的梦想了。同时亦都是解答为什么港产没人敢做最直接的一个行动。所以到最后，我要点一首石山街的 Happy Song 给这么多位仍然愿意坚持和尝试的创作者。嚟紧只要靠你哋打破呢个闷局啦！有啲嘢唔试过，你又点知唔得呢？期待港产片可以继续向前行嘅奔神上。 段时间冇听到佢哋出歌啦，佢哋系石山街啊，带嚟佢哋最新嘅派台作品啊，每次都有啲新惊喜。今次呢一首系 Happy Song。首先即係我都講得好清楚啦，即係都 feel 到我對呢個港產片嘅熱愛同埋熱誠啦。其實有一段時間呢，我想講我個人呢有少少好鍾意病㗎。我好鍾意呢將嗰啲港產片嗰啲經典嘅金句同埋嗰啲好經典嗰啲cap 圖啊，就會放上社交平台嗰度呢同啲 friend 分享，跟住然後即係覺得自己好獨特咁啦。跟住其實全部啲 friend 都心諗你做乜嘢啊？ 你 唔係 好獨特，你係好獨啫。 係我純粹 覺得你好獨， 係一個電影宅啦。曾幾何時都係一個咁，但係的而且確嘅，即係港產片係都影響住我人生一個好大嘅部分噶嘛，所以都趁住今日呢個環節去即係表表呢一個心聲啦，即係喺呢個港產片答謝佢哋即係咁多年嚟俾咗咁多嘅娛樂我啦。 吓，咁啊，睇下对于我嚟讲啊，有咩感觉啦？ 亲爱嘅港产片，你好啊！我啊，细细个就听过你个名噶啦，真系由细睇到大噶。因为嗰阵咧，屋企装咗收费电视，今日得闲咧，我都会开啲电影台嚟睇噶。好多八九十年代嘅舊戲，我都係嗰陣時睇翻嚟嘅。例如嗰啲咩《五億探長雷諾》啦，《至尊三十六計之偷天換日》啦，然後去到近千禧年咧，又興借嗰啲 DVD 啊、VCD 啊咁。咁嗰陣時就同屋企人喺屋企咧，可以追啲最新嘅戲嚟睇啦。例如《千機變》啦，《玉女添丁》都係嗰個年代嘅產物啦。跟住就真係要數到我再大啲啦，有翻少少經濟能力，先至入到戲院睇你啊。我都同我哋嘅同事兼一位电影爱好者阿摄咧有讲开，都有讲到港产片你同埋香港嘅音乐其实个遭遇都几似噶，即曾经有段时间好辉煌、好风光，然后后嚟都俾盗版狠狠地咁样打击咗一次，跟住真系去到无间道嗰段时间就出现翻一个小阳春咁啦，咁都算系经历过起起跌跌个状况，又几似我哋香港人啊！所以我哋大家都感受到你嘅状况，再加上自己地方嘅出品，一路以嚟当然都系会支持啦。而你同本地音乐嘅状况去到而家都好似噶，其实有好多人做紧噶，只系我哋知唔知道、认唔认识咁解嘅啫。有时同啲拍嘢嘅朋友倾开偈，佢哋都话，就算平时拍广告啊、MV 啊、网络短片都好啦。其实都会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拍一套属于自己嘅长片，咁样样其实都证明咗人系有嘅，冇嘅即系钱啫。所以港产片你唔使太担心啊，我一路都相信噶，将来会 keep 住有人继承你呢个衣钵啫。无论入戏院睇咩戏，都要食爆谷嘅波成常。

未战斗发型乱晒，每日艰苦锻炼，仍和处意相差一百年，长呼拉圈，日日继续转圈，寻求突破遗留不一失百分破日子，乐圈里三七个路人一日讲你知。 听众揀呢一首音乐里面啲歌词里面都有包括咗一啲唔少港产片元素嘅里面嘅，听过有 Nowhere Boys 之前好耐之前嘅拍档作品叫普通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644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6260宗，再多8名患者离世。13间安老及残疾院舍呈报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话呢两个星期院舍呈报个案大幅上升，当中有由员工引起嘅院舍传播。又话近日确诊数字升幅较之前明显，预期短时间内会升得更高。医管局话而家有近2000名新冠患者留医，严重同危殆个案数目持续增加。下星期将会重开亚博馆新冠治疗中心，预计启用200张病床，部分公立医院非紧急服务将会受影响。环境咨询委员会续会讨论是否接纳在粉岭高尔夫球场部分用地发展公营房屋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行政会议成员、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重申，所有拥有高球会籍的行会成员都不会参与决定，当中没有利益冲突。他相信政府会按照法定条例和程序处理。被问到高球用地讨论已久，假如最终否决，会不会令人感觉看落好似偏向权威？叶刘淑仪强调，不希望任何人用权贵来描述球会和扣帽子。他说球会是运动设施，环资会和环保处处长是根据法例从环保角度考虑，希望政府公平公正依法处理。他又说社会确实很需要公屋供应，但土地存在保育等的考虑，而北区沙岭的土地已经平整地基，可以用作兴建公屋等的用途。港超球队杰志在日本举行的亚冠杯16强0-4不敌泰国巴吞联出局。比赛在日本奇玉举行，上半场控球比率超过60%的巴吞联在34分钟把握杰志门将王振鹏失误打开纪录，5分钟之后增添比数，半场领先2球。杰志下半场虽然换入艾力士增加进攻火力，但在68分钟和87分钟再失2球，以0-4败阵。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同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的东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骤雨逐渐减少，下星期初大致天晴同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世界花园嘅快线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啱啱清场，咁但系一带交通仍然都系非常繁忙。而家龙尾去到沙田路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就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世界花园嘅早前曾经有意外，虽然清咗场，龙尾都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另外在清泉路去荃湾方向，近住青衣北桥桥面曾经有坏车，坏车亦都已经拖走了，龙尾就在青衣城。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空中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车多，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计金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胜利道那段交通非常繁忙，车龙排到雅丽居。

guys come around. We are cash jumping around here. When you see the blockers come around, you better run and cover your head. Ever since the guys come around. 今日揀嚟一啲 EDM trap 嘅音乐，都系呢一两个月，即系七月、八月份所推出嘅新作。你会听到都有一啲 trap beat 做底啦，然后总有 EDM 嘅 structure， 即系会有一个慢慢嘅 build up， 一个 pre drop， 然之后再去到一个比较 catchy 啲，令你可以跟住摁嘅一个 drop。

今日呢半个钟头同你听咗一啲 EDM trap 嘅音乐啦。完结之前听过呢一首嚟自 Eliminate 啊。今日叫做 Nothing Left， 下个礼拜再见。